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帆，陪随我到后面吗？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云朵在天空中哭了多少天，旅途究竟有多远，谁又看得见？他可还记得那几年的我，雨打在黑暗之中孤零零的花，无声的长大，等着谁爱他。也许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吧。我走过春风秋雨，等爱的回答，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。我忘了风吹雨打，再也不害怕，也曾偶尔梦见那月光里的家。 我走过春

次高度都是不同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，站在尖山顶看风云掠过，我唱我的歌，一唱天下合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数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停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用青春拼搏一座路回传说，身败在拳中，紧握坚定的信心，跨越更高天空。装相信汗水中的路途，成功会像路牌一样清楚，竭尽全力前行，哪怕孤独，像我这般认真，凡事皆可能。每一次高度都是不同，每一次离天更近了一分，站在千山顶看风云掠过，我唱我的歌，一唱天下合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数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停。决心去做最爱笑的人，坚定的信心，跨越更高天空。 去做最爱笑的人， 最爱笑的人， 鼓励每一个不平凡的梦，跟上我星光中追逐彩虹，看我们永远不惧。就是去做最爱笑的人， 千千阙歌在经典老歌中倾听时光流逝的声音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夜晚我行驶在寂静的街道，感觉像漂流在记忆的河上，满天的星星都泛滥像树，在地狱流直在摇动。 总会让